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继续的事情。

呼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转天书深情如烟，彻底书是条好汉，穿山书铁臂神拳，翻江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切尽览，西夏和武英流传在民间。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